是朝露，我愿是那小草。如果你是那片云，我愿是那小雨。终日与你相偎，于是我将知道。你是那海，我愿是那沙滩。如果你是那真言，我愿是那清风。永远与你缠绵，于是我将知道。于是我将知道，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，会是多么凄厉。如果你是那海，我愿是那沙滩。你是那真言，我愿是那清风。永远与你缠绵，于是我将知道。